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54集，关二真人可打心底就觉得余家欠自己的，断他道行，如此记恨了百年。蓝河的电影也被影响了，所以他又捶了瓜尔真人一下。小肚鸡肠，难怪成不了仙。瓜尔真人已经被捶平了，生无可恋。 反正和解是不可能和解的，我要让他们家人八代后人都吃苦。 他正说着，瞥见了蓝河的脸色，气焰又低了下去，大变脸道： 但是如果他们够诚意，也可以供奉我一家做家仙，我自然保佑他家八代都吃喝不愁。 蓝河无语。这就是转进如风的黄门，在民间那些供奉家仙的也确实不都是自己修财神楼请来的，有部分是仙家被人欺负打伤了祸害了来报仇，只要能找到他们谈福气的相头，双方斗法谈拢，便能让其转做仙家，也就是化仇恨为供奉，你欠我的用香火来还，你好我也好。蓝河说道： 切，人家早就吃喝不愁了，你想人家还不一定乐意呢。这事儿我不理会，只带你去找余家的商量，你家人在哪儿啊？ 他记得余家还请出了马仙来的，英韶也跟来了，他必跟着去，不管结果怎么样，这死黄皮子得把 logo 还回去，别打扰他电影上映了。余行家他们一行人晚一步才到陵园，因对方大约是黄仙，对动物仙家显然是出马仙更了解。马先生早准备了两只歪脖凤凰，也就是烧鸡，他们管鸡叫小凤凰。狐仙黄仙一般都喜欢吃鸡，备好烧鸡谈拢了后，既要犒劳自己这边的仙家，也要安抚对面的黄仙。余行家因为和父亲保证过了，又涉及到曾祖父的墓，本来不想来，夫人也劝他，但还是硬着头皮一起进来了。他和陵园这边打了招呼，也无人阻拦，一行人进去直奔余行家曾祖父的墓。到了近前，还未走到前头，余行家就吸了口凉气。虽说是公共墓园，但这里算比较高级了，风水不错，都是做了园中园的设计。大墓区中有自成一体的小墓区，地方比较大，还留了黄土花草。他家还给曾祖父的墓做了一些小设计，现在一看，左右特意栽种柏树，竟是倒了一棵，而且上方砖石都被冲塌了，压在他曾祖父的墓上。余行家一时气急，觉得陵园管理如此不到位，要不是马先生来查探，他都不知道。而且到了墓前，所有人更是嗅到了浓浓的骚臭味。余行家再想到黄仙之说，更是不怀疑了，这不就是黄皮子的味道。他捂着鼻子道： 马先生，现在怎么办？ 这厮已经弃了令祖的墓，帮兵点三根黄条。 马先生道。二神立刻把三根香点在了坟头，黄条指的就是香，三根代表天地人三才，他点香就是为了让身上的仙家和这里头的外仙谈谈，顺便也是作为感应。二神一燃香，只见香头无火，而且黑烟直冒，连烧出来的香灰也是黑色的，当时他们的眼皮就跳了跳。英韶是古尸，虽然不知道出马仙的习俗中这代表了凶兆，但他身上的蛊虫却在躁动不安，像是警告他现在的情况不妙。英韶打起十分精神，手指摸着胸口的蛊虫。就在这时， 那三根香直直倒了下来。不祥之兆啊，英韶心跳如雷。下一秒，余行家忽然开口道： 咱们把歪脖子凤凰也放上去，冷了就不好吃了。 英韶心中暗骂一声，余行家原本沉稳的声音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像被掐了脖子一样细声细气，还透着女人味儿。余行家说完就上手去拿烧鸡了。这烧鸡可是马先生家里的秘制老方做的，精选了小公鸡，用八角、桂皮、草果、白芷、生姜等多味调料一起焖煮几个小时，让其入味，然后再烧。鸡皮是诱人的烧黄色，看了都让人直流口水。马先生脸色一变，和他的帮兵一起一左一右去抓余行家，可余行家力道巨大，一下把他们俩都甩开了。马先生大怒，请仙上身，仙家借他的口道： 马前招呼阴阳谷，马后招呼出小顶神，病人架好了，一柱黄香，一张表，倒坐坟上，往外撂。 二神一听，将神骨丢向余行家，余行家身体一僵，这才顺利被他们俩夹住了，往坟头上拖。倒坐好了，叫英韶在下面接，就要把他往下丢。这时马先生又停了停，尖声道： 这黄皮子是母不是公，与先前谈的是一家， 不是他之前谈判的那只吗？一公一母，怕不是一家人呐。英韶忙道： 哎呀，管他是公的还是母的，赶紧先把他从余总身上赶出去吧。 马先生大大叹了口气： 哎，怕是不得行啊。 英韶正疑惑为什么，只见出马仙和他的二神同时一撒手，余行家就倒着摔下来，砸在英韶身上，以一个非常扭曲的姿势掐住了他的脖子。英韶没防备，就给锁喉了。余行家因为被附身，力气巨大，英韶一下就呼吸不了了，只仗着脸扒拉他的手，又去召唤自己的金蚕骨。可不知道为什么，金蚕骨所在的胸口竟是一片死寂，空气越来越稀薄，眼前的景象渐渐模糊。他费劲的一口咬破了舌尖，口念咒语，下一刻金蚕骨的嗡鸣仿佛充斥了耳边，脑子像被锤了一下，顷刻间清醒了过来。英韶定睛一看，自己哪里在坟头，还是在原地。那木城处余行家也没有掐自己脖子，分明是他自己两手卡在脖子上。在他面前却是有只小黄鼠狼蹲着，两只爪子合拢挨在胸口，仰头盯着他，红红的眼睛中两点瞳孔格外妖异。见他清醒过来，小黄鼠狼又窜了几步，躲到一只大黄鼠狼身后。在场还有另外一大一小，一共三只黄鼠狼。另外一只小黄鼠狼正盯着余行家做法，余行家也不知陷入了什么幻象，衣服都脱了大半，在坟前不停磕头，额头都血渍呼啦的了。大黄鼠狼则一个迷了出马仙他们几个，这几个人正在互相厮打。黄鼠狼迷人心神的本事相当厉害，得亏英韶是养蛊的，马先生自己是出马弟子，堂上仙家都不敌这只黄皮子。英韶拼命喊其他人名字： 马先生你醒醒啊，余总，余总。 那只小黄皮子想冲过来再闹他，英韶这次有了防备，骨鬼防身，保持住了清醒。他心想，为了钱拼了，正要冲上去时，却见一盏红灯飘飘悠悠过来，一戴着高帽子的熟悉身影出现了，身旁还有一黑袍鬼魂牵着头瘸驴。他又惊又喜，都说气运低才见阴差，他都没通明就见到了来老爷，必然是刚才被黄皮子附体的缘故。 这不是来老爷吗？来老爷，是我呀， 只是来老爷到了近前，英朝又看清楚了，他手里还有根纸绳，纸绳另一头拴着一只黄鼠狼的脖子。英韶更是大喜了，他就知道来老爷不会助纣为虐。他看到那黑袍者确实有些迟疑，又没被捆着，看起来不像幽魂呢、啊、可现在太急了也没心情管，直到 哎呀，来老爷你快救救我的金主爸爸吧。 等着。 蓝河应了一声，看寡尔真人一眼，他便抬起上身对老婆孩子说了几句话。他们眼中的鬼光散去，收了功法，又窜到了瓜尔真人旁边，依偎着他蹲下。瓜尔真人的老婆只有他三分之二左右大，孩子就更小了。余杭家和马先生三人清醒过来，余杭家一摸自己生疼的脑门，血乎乎的，呲牙咧嘴站起来，看到英韶那里蹲了四只黄鼠狼，其中一只还戴着瓜皮帽，逞得跟人一样，眼睛在黑暗中仿佛能发光，差点没把他吓死，闪到马先生身后。 哦，马先生，这个就是来老爷，那黄皮子呢，就是他给拴住的。 英韶与有容焉呐、啊。如果说余杭家算他阳间的爸爸，来老爷就是他阴间的爸爸。马先生和二神见了蓝河的帽子，嘴角一抽，却不敢怠慢，忙见礼道、 来老爷。 马先生身上的仙家也借他之口， 原是东岳阴司的无常老爷，今日多谢您出手相助了。 蓝河颔首，见义勇为了，送着黄皮子来跟你们好好谈谈。虽然他是这么说，但谁都看得出来他对那黄皮子粗暴得很。余杭家却看不到，只迷茫地看着哪个方向。 啊啊！ 英韶琢磨一下反应过来， 余先生身上带着葫芦坠子，遮住了阴界，看不到来老爷。 哦，这就是我说的那位来老爷，无常老爷。还有， 他看着宋福坛，却不知道如何介绍这位。 来老爷，这位是…… 蓝河玩笑道， 哈，这黑衣服那你看像是…… 这难道是您的 CP？ 蓝河没吱声。英韶补充道， 哎呀，错了错了，我是说搭档。黑无常？不对呀、啊、制服没有啊。 蓝河不知道怎么有点不好意思了，都怪英韶胡说八道，但还是保持镇定地说， 他是便衣，那帽子没戴，原是血人都走了。 英韶也有点不知所措，英韶第一反应应该是开什么玩笑，但是看着来老爷的帽子又默然了。阴间之大，无奇不有啊，别说来都来了和人都走了，还挺配。余杭家继续茫然道， 又是谁啊？ 马先生解释道， 这来老爷与一位同事来，把黄皮子拿出来，这下可以好好和他们谈了。 他和二神交换了一个眼神，这个无常不简单的，阴神最喜钱财，他们对蓝河毕恭毕敬道、 今日也是烦劳来老爷了，我这里没有别的特产。 蓝河的眼神立刻挪到了那两只烧鸡上，好香的东北烧鸡呀、啊！马先生却是拿出一布口袋， 哈，就给您带了一袋子纸钱， 还请笑纳。这算什么特产？蓝河看着远方道：“ 啊，我对钱不感兴趣。” 瓜尔真人、马先生都傻眼了。这是个假的阴差吧？还有对钱不感兴趣的，华夏传统习俗都不遵守了吗？主要是马先生身上的仙家也特别气愤， 这老爷有点装了。 余杭家还在茫然， 说什么呢？ 马先生身上的仙家潸然泪下， 他说他对钱不感兴趣。 余行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蓝河心想， 唉，难道这就是在大佬面前装逼的感觉吗？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